着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我老名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八点十分，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啊。今天是7月4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提示。先来说一下天气吧啊，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气温26度，空气质量是良。昨天下午呢，市气象台发布了蓝色高温预警，今明两天气温都会超过35度，所以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限行的尾号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啊，大家在身边或者说有没有在你自己身上发生过哪些好玩的追星的故事啊？我们喜欢啊某个明星啊，什么艺人呐 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嘛，对吧？然后呢，就是喜欢他们的方式、表达方式也会不一样的。大家追星的方式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在你身边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就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了。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青年头条号。 什么？请你告诉我，到底爱情是浪漫还是折磨？两个人的承诺带来了什么结果？会难过，可能世界真的转得太快，让人忘了什么是当的和忍耐。可是当你对我有所怀疑，证明爱情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离开。让我们走下去，让我们走下去，从天为我们走下去，从闹市到飞 下去，从天堂到地狱我也陪着你，就算早已知道不容易，为爱情走下去，为我们走下去，从闹市到废墟我也抱着你，路再遥远我也牵着你。 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青年头条号。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微信还信用卡下个月也要收费了啊！用微信还款信用卡免手续费的时代即将终结。日前微信宣布，从8月1号起微信信用卡还款业务将收取手续费啊，小伙伴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微信公告还显示，从8月1号起呢，微信将对每笔微信信用卡还款按还款金额的 0.1% 进行收费，金额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最低是1毛钱，而手续费在用户进行还款操作的时候和还款金额一并支付。不过之后也会陆续推出手续费随机减免等活动啊。微信还款还将设置还款的上限为本人还款啊，单笔及单日限额5万元，没有月限额。为他人还款，单笔及单日的限额是1万元，单月1万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支付宝手机端还信用卡暂时还没有收费，而通过支付宝电脑端还款，本人还款免费，给他人还款的费率是0.2%，最低为每笔2元，最高是25元。所以说啊，小伙伴们要留意一下，如果用微信还信用卡的时候，哎，觉得自己还多了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条消息，因为微信宣布，从8月1号开始，微信信用卡还款业务将会收取手续费啦。不知道提到清华北大啊，这两所名校，大家有什么印象啊？是不是自己梦想当中的那所学校呢？啊，现在正是暑假啊，也有很多的同学们会选择这个在假期的时候啊，去逛一逛清华呀，逛一逛北大啊，逛一逛自己梦想当中的那所校园。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以后大家再去逛清华的话，得刷脸进校园。啊，我们的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呢，从今年暑假开始，清华实行校园参观网上预约，预约系统从7月9号开始试运行，7月21号正式投入使用。如果是个人参观的话，通过微信小程序参观清华，绑定个人的身份信息，就可以提前7天预约。团队预约呢，需要登录电脑客户端，至少提前14天进行网上预约，提交相关的材料。清华呢，将会根据申请的顺序审核材料，提前1周在网上反馈预约的结果。预约成功之后呢，散客从西门进，刷脸识别身份并核验证件，团队呢是从新建的东门进啊，领队需要刷脸验证，保安还将对团队的人数和大致的人员构成进行一个抽检。那么清华保卫处的处长李志华也向我们介绍说，清华每天入校的参观人数呢，保持在8000人左右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呢，暑假期间呢，清华校园啊游览的客流量原则上控制在8000人次。如果当天网上预约没有余额的话，那么对不起，大家临时想参观的游客啊，还是可以在现场碰一碰运气啊。如果说当天没有那么多人到清华来参观的话啊，没准是可以进到校园里的。但是呢，大家要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啊，通过微信的小程序参观清华就可以预约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发布了临时闭馆的公告啊，打算参观抗战纪念馆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7月6号的全天和7月7号上午，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将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7号中午12点后继续向公众开放，大家安排好参观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要闭馆呢？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号上午纪念馆将举办纪念活动，活动结束之后纪念馆将会重新的开放。 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啊，7月6号的全天和7月7号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临时闭馆。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劲爆、节奏非常欢快的歌曲，叫做《短裙》。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这个最近大家在朋友圈不知道看到小伙伴有没有发这个啊，山峥哥哥，大家了解不了解山峥哥哥是谁？其实山峥哥哥就是徐峥啊，如果大家啊最近不知道的话，就显得有一些 out 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电影《我不是药神》正在大规模的点映啊，口碑是爆棚，所以呢，来自啊一大波的粉丝就开始疯狂的安利。然后这个啊，有粉丝朋友们说呀，说这个哥哥头发都没有了啊，就只有我们了啊。然后粉丝们还把自己的名字呢命名为什么蒸饭啊，然后和陶虹的粉丝名陶米是情侣名啊，流量小生拥有的后援会呀，什么反黑战呐、数据战呐啊，山峥哥哥徐峥也都有了。在一天之内呢，徐峥的微博话题名次攀升到了前十位，成功跻身顶级流量的行列。其实话说回来啊，这个山峥哥哥徐峥的热度是由作品带来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呢，讲述了神油店老板程勇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的故事啊，然后呢一跃成为了这个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独家代理商的啊，这样的一个转变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7月6号呢，电影将会正式的上映，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到电影院呢感受一下 山珍哥哥作品的魅力啊，不知道会不会也被山珍哥哥圈粉。最近大家在看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看到半夜啊十二点的时候，觉得饿了啊，就觉得这个那就算了吧，什么减肥啊这些东西都跟我无关啊，我开启属于自己的深夜食堂吧。啊，其实在这个所有的深夜美食当中，最容易吃的热闹吃出境界的就是烧烤啊，有酒有肉有味道啊，还有中国特有的烟火味道。那么最近的纪录片人生一串就将镜头对准了烧烤。那么这部纪录片呢，从全国各地的烧烤店铺当中筛选出了30多家啊，拍的都是最接地气的美食，却让屏幕前的无数的观众感慨，哎呀，说这才是中国人的深夜食堂啊。俗话说有1000家烧烤店就会有1000种味道，什么烤牛肉啊，烤羊肉啊，烤生蚝啊，烤蚕蛹啊，哎呀，什么这腰子啊，对吧。啊，除了你家楼下的那个烧烤，或许你还能从这部纪录片里发现一幅啊新的美食地图。那么目前呢，人生一串才出了3集， B 站的播放量是接近700万，豆瓣评分有9.0分，很多网友都给出了好评啊。除了半夜折磨人的烤串，还有片子里的这个市井人情，大家可以在 B 站观看纪录片人生一串。然后另外呢，大家是不是要吃饱了再去啊，要是饿了的话再去看，可能体验不会特别好的。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一部舞台剧啊，史诗级的舞台剧《战马》的中文版将会从8月8号开始重返北京，展开为期5周，共计24场的助演。那么这部舞台剧的主角呢，名叫乔伊，其实是一匹栩栩如生的马偶，高2.4米，重达108斤，由14个人耗时8个月手工制成。舞台剧《战马》改编自英国作家麦克莫波格同名小说，2007年呢，在英国伦敦国家剧院首演，被誉为是英国文化的新象征，伟大的国宝级的作品。战马中文版的北京站演出呢，将会从8月8号开始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拉开帷幕，持续到9月9号。喜欢这部剧或者说看过这部剧啊，想再重温一下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演出的时间是从8月8号开始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拉开帷幕，持续到9月9号。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9，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90所高校，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啊，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他将给我们带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啊。将会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在北京的三里屯举办的样新青年艺术节的负责人王鼎博王老师。王老师你好，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哎哈喽你好龚文，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青年艺术节的主办者王鼎博。很开心在这样的一个新青年的艺术平台和大家交流。 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连线，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样新青年艺术节，它是一个怎样的艺术节。 OK， 这个是一个全新立项的艺术节。这个艺术节它是一个比较好玩的艺术节。好玩在哪里呢？就是第一，是我们所有的演出全部是跨界形式的。对，就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演出，比如舞蹈呀、声乐呀，或者大家去看一些艺术展，它是单一形式的存在。但是在这个艺术节里头，我们是从7月22日一直到8月1日，整个11天的过程中间，每一天都是不同艺术家的跨界，等于是每天都是全新的内容。这是艺术节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形式了。然后在这个中间，我们会是以舞蹈为主要媒介，然后跨界的部分呢有音乐、器乐、声乐、装置艺术、绘画艺术，还有沙画，还有行为艺术家，然后做了11天不同形式的跨界表演。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形式。然后这个艺术节呢，我们是在政府的扶持下，我们现在希望把它打造成中国未来的顶级艺术家的输出平台。同时我们在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在做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艺术市场去做一件推广和艺术普及教育的这样后期的延展的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的一次聚会和这个就是大家的一次盛会，还会有更多的以后的想法。 对对对，我们还是希望说是艺术家是在这个平台上呢，是推出艺术家的同时，我们希望艺术家反哺社会。反哺社会，那么在中国未来的教育中，然后包括现在我们在党政上头的一些方向，其实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大家在极力推广艺术这件事情。我觉得艺术对每个个体来讲，它是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也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在这个活动中间，我们所有的艺术家几乎都是零费用在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做这样的一个内容，而且就是在艺术家的层面上，可以讲是已经达到了中国在青年这一代都是比较顶级的。基本上我们这次会有20多位艺术家，从欧洲回来了就有4到5位。 对，他们欧洲的这些艺术家基本上都是在国外的一些舞团已经是首席舞者，或者是一些主要领舞演员，这样在国外已经有了一席之位的我们的中国的骄傲。 嗯嗯嗯。 然后这是在国内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很多艺术家，其实他们在很多平台上，还有国家的国家艺术基金这样的项目上，都得到了国家的一些认可和支持。嗯、所以其实在这十一天中间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嗯， 然后我也挺希望大家去关注那个样新青年艺术节的公众账号，在里面有很多更多的信息。然后我们的这个活动和这个艺术节，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不是在看演出， 嗯， 而是在参与其中， 嗯，深度的参与其中，然后以舞蹈为媒介为一个主线，然后在这个十几天的过程当中，每天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呈现。 对，而且我们每天的下午在三里屯太古里的下沉广场是有一个公开的课程，艺术体验课。 嗯， 对，这个是我们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大家可能会认识到艺术家，然后他们的受众群面和平时在教学的部分肯定都是很多专业的人，但我们特别希望这次有很多我们真正的普通老百姓来亲身体会和感受艺术的魅力和艺术带给他的一些影响。 嗯， 这是我们两个方向的一个东西。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是需要有艺术的，艺术可以点亮我们的生活，可以点亮我们的生命。 对， 嗯嗯， 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的生活过程中吧，我们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 对， 人们有一个艺术这个方面的时候，可能他会忘记我们在工作中间的那些繁杂的事情和压力。 嗯， 通过艺术去抒发自己的一个情感，其实我觉得艺术本来就是这样，来源于生活嘛，然后它可能又高于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上头是用了这样子，我们人的不可避免的一个情绪，我们十一天是表达人的十一种的不同的情绪。 哦， 对，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是有很深的共鸣的。 嗯， 然后在这个情绪的表达下呢，我们还提出了很多相对的更有深度的工业的概念，让人们去关注环保，关注野生动物，关爱自己，关爱他人，有很多这样的工业的和一些更有深度的社会意义的话题在里面。 嗯 嗯。 所以啊，听完王老师的介绍之后呢，其实这次艺术节，然后啊，已经吊足了我的胃口。那再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说一下我们的时间和地点。 7月22日至8月1日，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下沉广场。 嗯，然后这个从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对吧？ 对。我们下午的大师课的这个环节是在4点到5点这一个小时，然后晚上的演出呢，我们是一个对外公开的形式，也是一个可能跟大家走进剧场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是在一个开放式的环境内进行演出。 嗯， 哎，所以晚上的演出我们入场时间是7点10分，观众可以入场。所以我希望大家去关注公众号，我们的所有的入场券呢，还有海报啊，都是跟每一个人有互动的。 嗯，好的，好的，感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呀一个，我觉得是非常，至少是我听起来之后，然后非常特别、非常不一样的一次艺术节。然后到时候呢，我也会去现场，然后可能跟大家，比如说有一些互动啊，然后跟这个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带来一些我们艺术节现场的东西。然后也感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和分享，谢谢。 好，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谢谢，再见。 好，再见，拜拜， 拜拜。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进入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关于泰国足球队13名孩子的 事情啊，网友云舒和我们分享了好消息，就是说啊，失踪十天的泰国少年足球队终于找到了，孩子们都还活着。6月23号呢，泰国12名少年足球队员和一名教练进入泰国的一处啊国家公园洞穴当中探险后失踪。那么连日来，泰国以及来自中国、美国等多地的啊救援队伍开展了搜救行动，世界各地的网友们也在密切关注着搜救的进展。那么昨天早上呢，救援队终于找到了这支足球队，孩子们生命体征良好，但由于十几天没有吃东西，所以说身体比较虚弱。据报道呢，孩子们探险的这处山洞全长超过10公里，是泰国第四长的山洞。由于洞内地形复杂，至今还没有人走完全程。然后早晨在上班的路上，然后我也是关注到了这条消息，但是有一些让我更揪心的是啊，虽然说找到了孩子们，孩子们都还活着，但是呢好像孩子们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走出这个洞穴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所以呢也希望泰国的这12名孩子和一名教练，然后他们能够鼓起信心，然后坚定的战胜困难。接下来跟大家聊的是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个小场景啊，不知道大家都结婚了没有啊结婚了也没关系，结了就结了嘛，对不对？大家想象一下啊，大家见过的最炫酷的婚车是什么样子？然后有网友可能说，哎呦，这个我见一车队啊，什么什么都是什么跑车呀，什么豪车呀，那个可能是一种形式。网友平平最近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二号呢，甘肃成县下了大暴雨啊，一些路段积水特别严重，一对新人当天要结婚，迎新车队呢全部被困，这怎么办呢，对吧？然后亲朋好友都等在婚宴现场，然后新郎临时决定用铲车来接新娘啊，他和穿着婚纱的新娘站在铲车当中紧紧相拥，穿过积水区，最终顺利地办完了婚礼。然后网友就说这个呀好像才是真正的风雨同行吧，也祝福这对新人啊，铲车。大家觉得是不是比什么什么名车呀，什么豪车，什么车队，是不是要更酷一些，有没有？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然后最近呢很多地方也是都下了雨，然后在暴雨当中呢也会传来不少暖心的消息啊，刚才就是一个网友夜猫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也是在7月2号的时候，成都很多地方出现了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那么受天气的影响呢，成都大学生女生宿舍外有一棵大树被风刮倒，刚好砸中了一名管理器材的教职工。宿舍楼附近的女生看到了之后呢，顶着大雨然后上前救援，大家喊着口号一起抬树，越来越多的同学们闻讯赶来，加入到了救援大军当中。最终呢，经过大家的合力救援，伤者是被成功救出，120赶到之后呢也及时送到医院救治。很多网友看到这段视频之后呢都表示非常的感动，说这些奋力抬树救人的女生们才是最美的小仙女，才是最美的小姐姐。哎呀，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最后的两支八强的队伍，今年世界杯上最后两支八强的队伍瑞典队和英格兰队都已经晋级了。最近大家看球是不是觉得看得有点头晕眼花，无心上班吃什么什么都不香就是因为缺觉缺觉其实都是小事儿其实还有这个就因为看球把这事儿给闹大了的这是怎么回事呢？网友飞行者和我们分享，他说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个当地一对夫妻在世界杯期间因为梅西和 C 罗离了，说这两人在02年的时候呢因为世界杯结缘40岁的丈夫是梅西的粉丝，37岁的妻子是 C 罗的粉丝。今年世界杯期间呢，阿根廷队和尼日利亚队比赛结束之后，妻子说梅西踢得不好是在拖累球队，丈夫一怒之下申请离婚你敢说我的梅西不好，不过了说这对我来说就是压倒婚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的离婚理由大家怎么看这是不是这个就是 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特别的贴切，特别的符合啊。大家听到过什么样有意思的追星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追星的故事就挺有意思的，而且也挺奇葩的。是吧，刚才这个因为喜欢不同的球员 C 罗梅西俩人给离了，但是呢也有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啊，球迷朋友们，然后用特别的方式表达了对自己喜欢的球员啊那种怎么说，发自肺腑的爱呀啊和支持啊。网友小可给我们发来消息，在河南新乡有15名小朋友耗时一个小时，用了将近3000块的魔方拼出了 C 罗的头像啊。据了解呢，这15名小朋友啊都是魔方兴趣小组的成员，玩魔方水平很高。那么组织者也跟我们分享，他说 C 罗非常努力非常刻苦啊，是他的偶像，拼魔方也是为了向偶像表达敬意。哎呀，这个又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呢啊！说这个看到这个照片之后，说这个哎呀，说不这个不会玩魔方的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太厉害了，说这才是实力造星，实力追星啊！这个真的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对自己这个喜欢的球员偶像的一种爱意呀、啊。然后还有啊，还有昨天这个詹姆斯啊，老詹詹皇。据说要加盟下个赛季的这个美职篮啊 NBA 据说要加盟湖人队，然后呢大家可能篮球迷喜欢詹姆斯的朋友们可能依稀记得啊，詹姆斯队啊，詹姆斯在为这个克利夫兰拿到冠军之后，然后说了一句这个啊，克利夫兰 This is for you。 但是呢哎呀，他要离开这个给球迷们带来了无数欢喜和感动的这座城市和这支球队，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球迷们在跟詹姆斯的穿着克利夫兰骑士队的球衣照片合影，然后也表达对这个喜爱的球星偶像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支持和鼓励吧，对吧？毕竟追逐总冠军是詹姆斯一直的梦想啊。奇葩青年有话说，跟大家聊了聊关于追星的话题啊，追星的话题。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Hot Summer》。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听说过哪些好玩的追星故事啊？刚才我看了一下，网友朋友们有很多跟我们的分享啊。然后这个有网友就说，他说，哎呀，说梦到我的这个偶像，我的 idol 啊，要跟我谈恋爱，然后第二天我整个人都疯了，哎呀，就要死要活的啊。我估计这第二天可能是没睡醒。然后还有的这个网友啊，他说的比较走心，他说喜欢一段时间，淡漠一段时间，然后换一个喜欢，循环往复啊！他还会换一个喜欢，那看来你不是钟情于一人嘛，对不对啊？那这个你择偶的时候要跟你谈恋爱，那这个啊，对方可能要考虑一下。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一个同事啊，他说就是有时间就是各种演唱会啊，就是各种我的偶像，就什么到哪儿我都得跟着，我都得去。啊，这个我不去，他这个演唱会就开不好。然后呢，这个花了很多的钱呢，啊，追星是需要花钱的。然后接下来啊，就导致什么呢？吃饭都得考虑一下啊。中午吃盒饭的时候，对吧？15能解决的，对吧？我就不花20了，啊，对吧？然后这个晚饭能不吃就不吃了，就当减肥吧，全都是为了追星，一下子变成了穷人。哎呀，这个。这个物质生活都已经现在了，那这个追星可能这位朋友追的精神生活应该是非常的丰富。进入我们今天的靠谱青年啊，这个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跟追星有关的话题啊。书圈101是什么梗？大家最近不知道听没听过啊？书圈101。这个是来自于哪儿呢？创造101里的小姐姐们啊，现在已经成团出道了。大家昨天的时候啊，尤其是看没看到，感受没感受到，突然就被这个书圈101给刷屏了。那么这是个什么梗呢？啊，书圈101都有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刚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最近这个徐峥哥哥的新电影《我不是药神》是非常火啊，很多看了提前点映的朋友们都大赞啊，口碑爆棚。这个网友们也突然意识到，说这个演艺圈里说不仅有小鲜肉，还有魅力十足的大叔们呢，于是脑洞大开啊，搞起了这个书圈101的公开赛。那么参赛选手都有谁呢？除了山峥哥哥，还有三十哥哥、三水哥哥、雅痞大叔等等。这些人是谁呢？啊，我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说出名字呢大家也不陌生。三十哥哥就是黄磊啊，三水哥哥是黄渤，雅痞大叔大家可能能想到就是吴秀波啊。那除了这几位大叔呢，还有比如像网友们推荐出来的啊，像什么张国立呀、孙红雷呀、张涵予呀、陈建斌呢、张嘉译呀，也都是实力派的演员，也都在这份名单当中。哎呀，就很多网友在微博上 PK 自己心中的 C 位大叔，大家可以简单感受一下。网友塔普发微博说，他说山峥哥哥简直就是行走的画报啊，啊，三十哥哥黄磊，那人家是46岁的小鲜肉啊，啊，人都46了，就感觉还是好像这么多年没什么太多的变化，啊，这个说雨哥哥，这就孙红雷，哎呀，说可甜可盐，哎呀，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的方言啊，这个是说这个三水哥哥黄渤有贵妇般的气质。哎呦，这个贵妇般的气质，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这个黄渤哥哥演的这个斗牛里边那个形象，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跟这个贵妇般的气质， 我觉得是有点相去甚远啊。粉丝们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呢，然后也把这个书圈101选手们年轻时候的照片，然后也啊翻出来，然后欣赏啊。这个段子呢，在网上也是一段的接着一段。话说回来啊，不管大家喜欢谁呢，喜欢个明星、球星啊、影星，有个偶像，哎，很正常，太正常不过了，对吧？调侃归调侃，但是呢，说实话啊，网友们 PK 的中年大叔演员们已经不再年轻了啊，但是呢，大家还是非常喜欢他们的。为什么喜欢他们呢？就像这个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黄渤呀、张涵予呀、张嘉译呀，对吧？确实是戏演得非常好啊，他们在戏当中呢塑造的那些角色、那些人物，给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调味剂。正是因为他们出色的演技，所以说啊，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还会有那么多的粉丝喜欢他们。所以说这个对不对，是不是也给了这个演艺圈所谓的很多小鲜肉们一些启发呢，对吧？人生有很多阶段啊，放松自己，快乐接受哪个阶段啊，都会是完美的自己，哪个阶段的你都会被别人喜爱。那么也反问一下大家啊，如果说这个书圈101 C 位出道，大家心目当中的人选会是谁？我个人啊，个人我推荐张涵予，因为这个涵予叔呢，我觉得在这个中国的荧幕荧屏上不缺小鲜肉，缺的是硬汉啊。这个吴京虽然说不够叔的级别，反正对吧，我个人推荐吴京和张涵予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7啊，我们上半时段的青年说就到这里啦。然后呢，大家不要走开，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青年会客厅。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10所高校，上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 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旁边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宇通公司团总支书记刘晶晶啊，还有另外一位他的同事，宇通公司测量项目部团总支书记王金啊。现在晶晶和王金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来欢迎二位，也这个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那个我是宇通公司的刘晶晶。 嗯，来 啊，那个主持人好，跟那个各位听众们好，我是宇通公司测量项目部团支部书记王金。 嗯，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先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来分享一下，就是自来水集团宇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我们的公司主要职责是什么？然后我们二位在工作当中都会去负责哪些工作？然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宇通公司呢，它是隶属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的。目前呢，它是我们集团这个最大的子公司，是市属的一个国有企业嘛。 嗯。 主要负责的其实就是市政建筑施工单位嘛。主要负责的就是这种，这个管网供水管网的这种维护啊，然后维修抢修啊，以及这种新建上水管线的施工啊，包括一些防汛抢险啊，还有就是重要时期重点地区的这种保价，包括这种两会啊、九三阅兵时期的保价任务。 嗯， 那我主要负责呢，其实就是团支部这块团总支长，因为我是这个专职的这个团总支书记。 嗯嗯，来王金。 啊，那个我们公司刚才那个我们书记已经介绍完了，我负责的那个工作就是基本上就是在一线，就是抢修、维修还有安装这方面的，因为我是测量部嘛， 嗯， 主要是负责前期的管线开挖的那个物探工作，还有那个管线施工完之后的竣工测量工作。 啊，其实啊，就是好像有一种这个有点就是揭开这个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就是在北京生活的每一位老百姓，我们生活用水，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是我们工作的范畴之内，都是和我们有关的。 对 啊，其实二位也都是青年人，也都很年轻啊。然后二位工作有多久了？ 我是2015年8月参加工作的 啊，2015年8月。 对，然后到现在将近三年吧，然后2017年接手这个共青团工作的 啊。王金呢？ 啊，我是2014年8月 啊， 到现在4年。 工作大概3-4年的时间， 啊，对， 啊，嗯，啊，嗯，然后工作这几年，然后有什么感想？然后比如说这个，嗯，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来到这个，就是很多的不同行业的嘉宾，然后大家也会提到，比如说就是，会有一个，比如说从学校啊学生时代，然后到职场，然后进入工作当中会有一个转变，然后有一个不适应，然后再到适应，然后再到这个工作得心应手，然后再到做出成绩，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二位这个有没有遇到，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比如说有这样的转型，一开始会不适应，然后又是怎么调整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呢，很多很多是在校的大学生，然后很多很多些现今年正在找工作，然后也会希望听到二位过往的一些经历经验上的一些分享。 其实总的来说呢，就是对于我来说，2015年参加工作之前呢，其实我有过一年的这个实习经历。我觉得，和这个在职场上这种经历可以衔接的，就是比较好。 啊， 当然了，其实我接手团工作呢，也遇到过很多的困难。那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遇到困难是怎么解决的吧。 好， 从我接手这个团工作，我觉得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应该说就是这种集中开展活动这块。因为这个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宇通公司啊，它是这个集团最大的一个子公司。它除了这个机关以外呢，它还有17个基层单位，然后是真的是遍布这个北京城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各个角落。然后呢，它这个团支部这块呢，团总支这块，它一共是有18个团支部，然后将近300多名的团员吧。其实对于我来说啊，真的是确实这个人数比较多，然后工作起来开展这种集中的活动，确实因为这个人员比较分散嘛，对，所以说这个开展集中活动比较困难。再加上我们又是这种一个施工的行业啊，这种施工的企业性质在那儿呢，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团员青年他的这个工作场所、工作场地他是在工地上的，其实也很难这个集中到一起开展这种活动。那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其实也考虑了很久，我觉得采取了两种方式吧，从这个公司团总支这块一个呢，就是其实也是结合企业的生产实际，然后大家可以自行开展活动，或者说这个几个支部联合在一起开展活动。因为毕竟每个团支部大概都有这个10多名左右的团员青年吧，其实无论是从这个人数啊，还是说这个开展活动的质量上，我觉得效果应该都是非常好的，年轻人在一起交流嘛。第二种方式呢，其实采取的就是说，既然我是在工地上工作，那我就是索性我把这个活动开展到在这个工地上。因为施工企业大家本来就是想增长这种工作的技能吧，岗位技能这块，大家可以这个相互交流啊，甚至还能够到工地上进行参观，然后提升这种自己的这种工作技能，也为这个以后的更好的工作打下一个基础吧。 大家可以在活动的过程当中，甚至可以去在工地上，比如说交流一些工作的经验。 对对，相互取长补短。 对，相互取长补短，然后这个跟老师傅们学一些经验上的一些东西。就王金呢？王金这个几年工作当中， 我那个刚入职的时候吧，主要就是咱们那个公司就是比较有个比较好的优良传统，就是有老师傅带着你干。因为那个咱们在上学的过程中学的都是基本上70%或80%都是理论知识。最后一年，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会有半年或者几个月的实训。但是也不及咱们在工地上学的东西多。 没错。 而且那个我们那个公司现在推出了，就是新入职的员工有一个为期3个月到半年的入职培训，就是相当于把那个学校还有那个你企业这个中间这个真空它给衔接起来了。完了，所以说我那个适应的比较快。完了，在工地上呢，有老师傅带着你干，就是以他的经验完了传导你，完了咱们作为学生或者作为徒弟，就是虚心的学。完了，那个咱们之后呢，咱们在那个在工作的同时呢，完了咱们自己加强咱们自己的那个基本能力吧，还有那个就是各种比如说考证啊，就是这种学习的机会吧，咱们抓住了，完了就是应该能很快的适应。我觉得我是这么过来的。 工作的时候，然后王金是需要这个是实地去工地的，晶晶可能会也 少一些 啊，实际回到工地。那么就是其实提到这个施工的工地啊，可能现在对于很多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们来讲，他们听起来之后好像也觉得有些陌生啊，因为比如说他们可能工作可能更多的会选择，比如说这个我要做一个白领，或者说我要现在非常非常热的这个什么互联网行业啊，什么说看起来之后好像有一些这个光鲜的，然后金融行业可能会是很多这个大学生朋友们他们心仪的向往的那份工作。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传统行业，但是有它独特的魅力啊。王金有什么样的体会呢？也来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开始呢，可能 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我大学毕业了嘛，完了天思想上边天马行空， 对对对，天马行空，它会有一个好像有点这个从这个天马行空，然后有一个到这个接地气儿这样一个过程。 对，就是就跟我上初三那年的中考作文一样， 哦， 它是前半句是仰望星空，后半句是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 对吧？完了，那个应该是08年的高考作文，完了。我开始也有这个想法，是我毕业之后，我要做什么什么，我要，挣多少多少钱，我要买大房子啊，那个，但是吧，自从我加入自来水集团，我们宇通公司之后吧，刚开始其实也不是很抵制，但是肯定有抵制情绪，说没想到去到工地会这样，因为都是20多岁小伙子嘛，穿的挺光鲜亮丽的，完了，但是后来慢慢跟老师傅接触，潜移默化的看着老师傅为，咱们社会上的百姓，为咱们各个单位，还有那个就是道路上施工、抢修、抢险，潜移默化的会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莫名的成功感吧，就是我能够以我的能力为百姓服务，为他们解决问题，让他们放心的喝上水， 对 啊，我觉得挺自豪的，反正渐渐的就不怎么抵触这个事儿了，反而现在我觉得我挺热爱的这个工作， 非常热爱这份工作，然后从这份工作当中，然后收获了自己的成就感的，乃至于人生的价值和目标， 对 啊，然后刚才其实王金提到的，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到了工作单位之后呢，然后会有老师傅，然后手把手的去教你去带你。啊，因为比如说到工地上，可能一些具体的施工细节，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遇到的一些情况，真的是老师傅可能很多年很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才能够分享给刚刚入职的入这行的年轻人，啊。然后王金现在有没有比如说能够想起来的，在跟老师傅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听到的，在我们公司，然后有老师傅，然后就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比较感人的故事，可能在工作岗位当中有几十年，然后一直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然后或者说会遇到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然后老师傅们他们是怎么去做的，怎么去处理的，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 应该还是有的，那个就是印象中有一位老师傅，就是因为那个小区楼前漏水，就是楼前的管漏水，但是那个水白天还不能停，因为停了会影响周围可能比较范围比较大 的 那个 生活用水， 生活用水，居民用水，完了所以说就是在晚上施工，完了晚上施工呢，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可能噪音扰民这个问题，但是那个老师傅就是处理的方式就是特别好。首先咱们说一下，就是不谈施工，就是说这个为人处事这个方面，就是可能有些大爷大妈他晚上他本身老人休息可能就不太好， 对，睡觉比较轻 啊， 是吧？ 可能完了那个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是尽可能的已经是把噪音控制在咱们安全生产这个标准化之内，肯定都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呢可能老人觉得影响到他的休息啊，会出来跟我们这边说那个不让干活啊，或者说怎么着的，我们的老师傅的处理办法就是动之以情，小之以理吧，可以说是，跟老大爷讲道理，说这个咱们这个活儿主要也是为了咱们这个楼的老百姓能喝上放心水， 对， 也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水老漏着，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损失， 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对，因为水现在是咱们生命之源，咱们大老远从南水调过来的水，就这么浪费着，但反正这个方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老大爷能说清楚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施工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难点或者是说困难的地方，可能如果说青年职工去的话，一次解决不了，两次解决不了，可能第三次就会忽略或者说怎么样的，但是老师傅有一种就是不特不放弃，特别能钻研这种劲儿，就是 他的责任心比应该是比青年职工是强的， 嗯，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嗯， 老师傅有一次我们去朝阳区那边一个小区， 嗯， 我们在西三环，可能这个路途上可能会比较远， 嗯， 但是老师傅连着去了四次， 哦， 然后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 啊，我觉得老师傅这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做的都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地方。 嗯，然后无论是遇到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还有老师傅在工作当中的责任心、不怕吃苦的这个劲儿， 对 啊，都印象非常深刻，确实值得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然后工作不久的青年人们、年轻人们，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对 啊，对，我觉得这。老师傅就听到这个字儿吧，然后就觉得特别有一种这个厚重感，有一种安全感啊，甚至有一种责任感。 对， 然后老师傅，然后二位在工作当中也都是担任这个团支部的书记啊，这个京津市宇通公司的团总支书记，王金呢是宇通公司测量项目部的项目部团总支书记。然后二位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刚才晶晶也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就是说也会开展很多的这个团建活动啊，这个团建活动，然后据我了解咱们宇通公司开展的还非常不错啊，非常丰富多彩，然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说到这个团建工作吧，这个从我们集团到下也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每年的年初的时候呢，其实集团都会让这个基层团组织上报一个一团一品，其实这一团一品就是一个支部一个品牌，一支部一特色嘛，其实每个基层的团支部都应该有他自己的这个结合自身的这个单位的特点还有青年人的特点，开展这种团的一些活动。那在我们宇通公司这块呢，其实开展的活动像刚您说的确实也挺丰富的，大概是有四类吧。 四类， 对，第一类是这种这个思想类的教育思想嘛，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来说还是说这个要加强这个对青年人的一个思想引领，这还是重中之重的。然后第二个呢，生产类的企业啊，这个施工类的企业还是要结合这个生产来开展一些活动，然后第三类呢就是这个科技创新类的这块。我记得这个当时学习十九大啊，这个十九大里边其实这个习总书记也强调了这个创新是引领科技发展的第一动力嘛，所以还是要培养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创新的意识。然后第四类呢应该就是这种文体类的活动啊，像今年正好也是我们集团这个成立110周年，所以举办了很多这种文体类的活动，年轻人比较多的地方大家肯定都喜欢这种比较有活力的这种活动啊，像什么各种球类比赛啊、运动会啊这种。然后我觉得从我2017年接手到现在吧，我觉得开展的最为就是比较全面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团建活动就是这个青年岗位标兵培训班。其实它主要针对的是青年岗位标兵，也是各基层单位选拔出来的就是比较优秀的想培养的一类年轻人吧。然后对他们是这个为期5天的一个拓展培训啊。因为在这个1月份大部分工程都停工了嘛，然后对他们开展这个培训，这个培训班的内容吧也比较丰富。它包括培训课程，像我刚刚说的有思想类的，我们邀请了这个中央团校啊，以及这个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啊，或者教授啊，为他们讲授这个十九大的精神，因为那会儿正好是十九大精神，就是十九大也刚刚胜利的闭幕嘛。 对。 然后对这个十九大精神进行一个解读。第二方面呢，其实也是这个回归本行嘛，得讲一些团的一些工作，这个团青活动的设计啊这类的。然后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我们也参观了一个红色教育基地，我记得当时去的应该是这个焦庄户地道站这个遗址纪念馆吧，不光是这个参观了馆内的一些文物啊，还去这个亲自体验了一次这个地道站什么样的感觉。然后第三个方面其实也是座谈交流嘛，大家针对这个共青团 可以提一些意见啊，觉得这个团组织这块哪些活动做得比较好，哪些做得不好，可以提提意见，更加进了这个年轻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吧。对他们能力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不管是这个人际交往方面的，还是说他的这个语言表达的能力这块。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文体类的团建拓展啊，像什么真人 CS 啊，其实对对，还有这个这个射箭类的啊，其实也是让他们更加能够融入到这个企业吧。将来这个工作开展起来也比较方便。我觉得总体来说呢，其实这个团建活动还是相对于来说比较全面的，包含了很多个方面，很多个内容，还是比较符合这种时代的特色，也比较符合这种年轻人的喜好。 对，然后首先这个第一方面就是思想政治方面的学习教育，然后呢可以在这个活动当中然后加强大家的凝聚力。 对 啊，然后这个会在这个会在工作当中就会让大家形成一种合力啊，然后大家相互配合呀。啊，其实这种都是潜移默化的这种东西啊。 对 对，然后大家这个参与的积极性怎么样，热情怎么样？ 当然很高啦，尤其是对这个文体类的这种团建嘛。 文体类的团建， 对对对，其实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因为现在中学也有这种团组织，其实他应该在中学的时候可能也会参加过啊，像因为基本上都是90后嘛，参加过这个团建活动。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团组织吧，更重要的就是开展一些能够吸引他的这种活动啊，能够提高他的积极性，提高他的这种工作热度，这种活动。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业可能是属于传统行业。 对 啊，我们这个姑且大类我们可以这么分，那么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员工，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是就是男孩子偏多一点，女孩子少一些？ 对对对，男孩子偏多。 男孩子偏多，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这个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除了有这个积极性是一方面，然后大家都很有干劲，很有力气，在文体活动当中打个球啊，冲抢没有问题。这是不是这大家找对象是不是是一个问题？ 啊，其实找对象这个问题吧，怎么说呢？现在呢，这个我们公司也比较重视这块儿，确实也是在这个，大概是在什么2017年12月的时候吧，也让这个各基层单位这个上报一次这个名单，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是你喜欢想找什么样的对象啊，标准是什么？那我们这块儿其实也在策划这个活动，不光是自己内部解决啊，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延伸到这个自来水其他一些兄弟单位啊，因为我们有37个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自来水集团。 对， 然后还有就是其他各行业的啊，我们这个团支部这一块或者是团委，我们集团团委这块肯定也会为大家解决这个个人的问题吧， 给大家搭建一个平台， 对， 然后那大家就自愿了。 对，这个只能说给他们这个找一个环境，这个大家自己交流呗。 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说这个两个人都有缘，都在我们自来水集团啊，那就这个这我估计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都以我们的这个工作 供水事业为主。 对对，以供水事业为主， 而且他也能够理解这个男同志的一个工作性质嘛。 对对对，没错。那个王金呢也会单独组织一些活动，还是比如说何晶晶，然后我们会去配合，然后去参加或者说组织一些活动。 首先来讲呢，那个我们作为基层的团支部，肯定是坚决是配合上级团总支的一些活动，其次呢，我们作为一线团支部嘛，会进行一些工地我们自己的项目部内的工地慰问，因为现在夏天嘛，可能天气比较热， 对， 青年职工或者说包括其他的职工，在工地可能他会有什么可能会有中暑啊，或者说天热呀、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他那个心里边上班工作不太乐意啊，或者说怎么着的。就需要咱们那个团支部能想得到，这个事儿啊，可能不会带特别就是想象到贵重的或者说什么的慰问品吧，可能 就是一箱矿泉水呀、几个西瓜呀，就是让大家感觉到我们这个相扑是一个家，我们是一个集体，咱们就是以咱们就是做测量部这种老家长，哎，去慰问孩子这种感觉，让他们感觉到咱们有家的温暖。一来呢能提高咱们相扑的凝聚力，二来呢能提高职工们的那个工作的积极性。 这是我们目前主要开展的一些活动。 对 啊，对，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比如说这个天气比较热，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对吧，确实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就是大家可能想干，我真的是没劲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团组织就是来加加油鼓鼓劲儿，老师傅再去带一带， 对 吧？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成长可能都确实会伴随着一些成长的痛苦啊，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些过程，但是我觉得走过这个过程之后，大家回过头来一看，哦，能够看到自己的成长也是非常欣喜和非常高兴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7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然后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刘翔赢了，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陆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妈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宇通公司团总支书记刘晶晶，宇通公司测量项目部团支部书记王金。欢迎二位来，再次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宇通公司团总支书记刘晶晶。 大家好，我是宇通公司测量项目部团支部书记王金。 嗯，然后上半个时段我们已经聊了很多跟我们工作还有团支部有关的一些活动啊。晶晶在之前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说有一项这个活动说必须要着重的提一下，叫做拜师学艺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其实这个拜师学艺啊，就像刚刚其实王金也已经提到，像这种老师傅带徒弟，其实就是一个师傅需要带徒弟， 但是 就是这么一个拜师的一个。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程化的一个。 对，其实这个拜师学艺活动啊，就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集团这个传承和一直开展的一项这种传统活动吧。然后我觉得从宇通公司这块呢，面临着这个年轻人啊真的是越来越多，然后老职工的这种退休啊，其实存在一个这个新老交替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所以这个从宇通公司这块也加大了对这个年轻人的培养力度，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培训基地的，就是针对这个新入职的学生进行一个系统的培训。像刚刚这个王金也提到了，我们确实有一个为期两个月的脱产培训啊。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培训 啊，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新招聘的这个员工在进入我们 公司之前， 公司之前有两个月的 脱产培训。对，因为也是双向选择嘛。 哦、 这个在这个入职新大学的学生里面，他可以了解一下，更多的了解这个宇通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他觉得像是他觉得可以吃苦，他觉得可以在这个行业待下去，那他可以留在这儿。然后我们宇通公司呢也会有一个选择，针对这个年轻人，看他能不能这个一直坚守在这个供水的事业上。其实 对 双方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吧。然后拜师学艺这块呢是2014年开展的，就是宇通公司这块2014年是首届，然后到2018年啊已经是第五届了。其实我觉得前四届呢开展其实效果都非常显著。它确实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弥补了这种算是新老交替的这个一个空缺吧。这种，然后第二一方面，其实它确实也培养了一部分的人才。前四年，因为2018年现在刚完成两个季度的，前四年已经有这个30余名的青年 然后走上了这种管理的一个岗位，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显著。他这个拜师学艺的活动是一年开展一届，然后每届呢他是进行4次的培训，一个季度培训一次，也是结合这个企业的这种生产实际，然后这个每个季度培训内容是不一样的。然后每季度他会有考核，这个考核他对前60%的这个师徒会有一定相应的奖励。然后每年度呢他也有一个考核，然后总的这个考核之后对前3名的这个师徒也会有一个奖励。其实我觉得奖励这种激励吧，也能够让这个徒弟更好的学嘛，师徒更好的教。 对，但是这个是就是靠这个师徒之间我们要共同努力，一起努力来这个争取这个荣誉。 对， 这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奖励还比较满意吧，应该对于这个师傅和徒弟来说。然后总的来说呢，其实这个拜师学艺活动就是为这个年轻人就是搭建一个平台，你可以展示你自己，有能力的话你就可以这个步入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职位吧。我觉得是为这个企业确实也提供了这种人才上的保证。 对，然后真的是有人带有人管有人教，真的是能够快速的帮助年轻人然后度过这个就像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从学生啊到这个职场身份上的一个转变。 对， 加强对工作的认识，然后责任心的方面的学习和加强。 其实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对，不管是从这个工作上还是这个生活上吧，当然了，这个我们是签师徒协议的，这个师傅其实名义上是对这个徒弟这个工作上有帮助，其实更多的生活上肯定也有一些指导。对， 管教对象。 这应该也包括在里吧， 对吧？这是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对吧？我们可能可能比如说想到这个很多这个有影视剧里的那种桥段啊，可能就是就这个这一老师傅收一徒弟，但是呢老师傅有一闺女， 对 对吧，徒弟后来比较优秀，成了掌门人，然后娶了自个儿的闺女。这种故事其实也挺有意思，也挺温暖的啊。就是能够看到这个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缘分呢，真的是投缘，然后最后成为一家人，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对，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其实刚才在提到这个就是老先生然后师傅的这个时候，就会让我想到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这些工匠精神，然后呢老师傅们也好像那些很可能更传统行业的那些手艺人啊，可能是几代人都传承一门手艺。 对 啊，在我们的这个公司当中好像也是非常推行这个文化的。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工匠精神确实也渗透在我们这个企业当中啊。首先呢，就是初次听到这个工匠的时候，特别感觉就是它特像一个产品，品质特别好，这种质量特好。但实际上，工作精神给我的感觉，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在工作上这种专注的一种态度，然后这个对工作上追求完美啊，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职业态度，或者说是一种职业精神。那我们自来水集团呢，其实它是一个100年的企业，1908年成立的，然后到今年正好刚刚提到也是110周年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集团确实也一直在秉承这种工匠精神，然后中途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很多这种典型啊，这种榜样。我们宇通公司呢，其实在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这种劳模啊，这种典型的设计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应该是这个工匠精神的一个具体体现。 对，一个最好的体现。 对，就是在6月29号的时候，上周五，我们成立了一个这个蒋观奇劳模创新工作室，即听漏工作室。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将这种听漏的一种技艺的一个传承，更多的还是将老一辈的这种精神传承下来。其实这个工作室，这个它是以这个蒋观奇命名的。蒋观奇呢，他就是这个我们公司的首席技师，也获得过这个北京劳动模范的一个称号。然后这个老师傅在从业的这个40多年当中吧，一直就是像我们所说经常说的这个爱岗敬业，肯定都是，然后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通过他的这个工作经验吧，他发明了一个这个加长听音杆，其实也是更好的这个听漏捡漏，减少这个管网的一个漏损率吧。 加长听音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么长的一个签子，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听筒 啊。 我当时听过，其实就把它放在一个管线上了，就是那个咱们这水管上 啊， 声音真的是巨大，对，真的是特别大声。我开始都想不到，就一根签子怎么还能听成这样 啊？ 这个我们有一个工作室，也欢迎您有时间可以去实地去听一下。 好的，好的， 对， 就这个就用这个老师傅自己发明的这个工具，然后那个放在管上，然后就能听出来之后，比如说哪儿的管可能有点跑水漏水。 对对，他当然自己也有这个他自己的经验， 多年的经验， 对，咱们可能听了就不太能听出来，只能更多的听到是一种水声啊。 啊， 他其实传承的是这种手艺，然后包括这个各大媒体啊，什么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都对这个蒋师傅进行过采访。 嗯、 其实他采访更多的事迹啊，就是这个蒋观奇同志拿着一个听音杆，这个走大街串小巷啊，听这个漏点。 嗯。 我觉得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确实应该这个珍惜现在的时光，然后不负这种青春吧。然后学习这种以前这种老师傅这种几十年如一日，因为一直干在一个行业嘛，一个岗位40多年，然后学习他们这种几十年如一日这种钻研技术的这种工作态度吧，还有就是这种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这种工作精神。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工作室的成立吧，它也是比较符合这种时代的特色。像刚刚提到我们这个国企的性质，它是这个国有企业，确实也应该承担起它这个国有企业的一些责任。我们确实应该为这个首都建设也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企业使命呢是这个确保首都供水安全啊。在这个供水行业，一方面其实是要保供水，那另一方面，这个我觉得减少这种降低漏损率，确实也是保供水的一个方式。 没错。 那我们成立这个工作室呢，听漏工作室嘛，其实也是为了培养这种听漏的专业技术人才。然后这个降低这个管网的漏损率。然后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绿色供水呢，也是这个有很大贡献的。我觉得其实也是为首都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总体来说呢，其实这个工作室啊，更多的还是将这种企业文化，将这种工匠精神吧，一个更好的传承，然后能够将它这个发扬光大吧。 对，对，然后那个蒋师傅是吧？ 对对， 蒋师傅发明的这个特殊的一杆儿， 对 啊，就能听出来这个哪儿跑水漏水。啊，然后这个老师傅多年的经验，也是老师 40多年 的经验，也是一个工作的结晶。但是就是我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啊，这个可能是属于老先生他的方法，但是呢，应用起来的话也非常好用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推广起来，然后推广给年轻人。就是我们的企业，然后在工作的当中，比如说也会在类似的方面，那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听漏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就是引入一些这个新的科技的手段，然后去辅助我们的工作？ 我们有科技手段，像我们有那种就是。这个应该是测量王晶这儿应该有一种仪器是吧？其实这种仪器吧，有的时候它只能是大范围的测量，就是在几米以内的范围是吧？但是这个蒋师傅呢，他能更缩小这个范围， 更精确。 对。 哦，就是目前其实就是科技手段还就是不能做到那么， 对，它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 不能做到那么精确的时候，还得靠我们老师傅的经验。 对。对 啊， 对，可以让王晶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仪器啊。 就是咱们现在公司对于这个听漏这个方面的仪器设备投入也是非常大的。就据我所了解，就是可能应该已经从德国或者说咱们中国最顶端的这个听漏的仪器厂，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已经购置这个咱们这个仪器了。但是呢，这个它毕竟它是机器，它不是人。所有的仪器就是测量的仪器，它都会有误差。这个误差有大有小。有可能它因为那个地下的地质结构，或者说管线埋的深度，它会造成误差偏大。或者说就是 过往的车辆会给外因会对它的测量精度造成影响。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先仪器先大概范围的测出来咱们那个管线，嗯，是从哪个地哪个段漏的水。 嗯， 完了那个咱们那个听漏的师傅蒋师傅，就会带着徒弟，到现场，那个根据他的经验，来找出这个漏点。 嗯， 我们有一次就是，怀柔分公司，就是怀柔区怀柔分公司，一个小区跑水了，但是那个水是从地下室涌上来的，不知道那个管线在哪儿，因为那个小区大概应该是70年代的， 哦， 就是比较远，比时间比较长，就是他也没有那个竣工图啊，所以说那个，求助于，因为都是兄弟单位嘛，求助于宇通公司，啊，宇通公司紧急成立了一个小组，啊，有蒋师傅带队，啊，那次我也跟着去了，蒋师傅到了之后呢，就是先我们测量项目先拿那个听漏还有雾探的仪器，大概对管线的位置做出探明，探明之后呢，蒋师傅带着徒弟用特别传统，那应该是2015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开始都不是特别相信 啊， 对那个就是抱一笑的态度吧，去看待那个事儿。蒋师傅就是拿着那个他发明的那个加长的听音杆还有一个钻头，对那个地下，首先这个对地下钻孔的之前要进行雾探，确保那个地下没有其他的障碍和管线，安全的情况下，进行钻孔之后，他把那个听音杆插到那个孔里边，来回的听，大概打了7-8个眼吧，就听出来那个漏点的位置了，是压在一个临时平房的一个房角下边，大概有2米的深度吧，后来。那个，但是后期我们就是因为有别的工地，我们就走了。但是后期那个等那个活完了之后，我们询问那个就是做回访的时候，就是蒋师傅听得特别的准，啊，那时候我才豁然开朗，我说啊，那个 觉得好神奇啊， 经验真的特别重要 啊， 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新设备。要与那个老师傅的经验相结合，是这么个情况 啊。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王晶和丁晶然后分享的蒋师傅的理，他也是全国劳模， 北京市劳模 、我觉得这个就是工匠精神一个最好的体现， 对， 蒋师傅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然后一个例子。 对，其实我们公司还有很多啊，就是 啊， 对，还有很多这种劳动模范。包括这个何家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榜样吧。今年应该是31岁，就是 小何师傅。 对、啊，然后他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这个应该是全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的这个劳动模范吧，应该是。 啊， 对，这个荣誉也比较高，还获得过这种首都劳动奖章。其实他给人这个最深的一个事迹啊，就是这个两次去玉树。 哦， 对，因为这个进行灾后重建嘛，他去这那边提供一个技术指导。其实当时应该是，他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因为去那边会有一些高原反应。 对 这个，我觉得从他自身这块来说呢，其实，也是这个克服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当时我记得第二次去的还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还生病了。那个真是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感觉，有很多这种事迹，包括像我们全国劳模啊，这个杨志来，或者是李双军，他们都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对个人啊，对企业来说，对这个社会，我觉得都有一定的贡献， 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对，真的是， 其实刚才这个提到小何师傅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当时可能，有家庭的困难， 对， 然后有当初这个有身体上的困难，然后那个特殊的时期，甚至还会有这个余震，会有这个生命方面的这个危险啊。但是呢，就是我的同胞们，然后那个时候需要我帮他们去重建家园的时候，我义无反顾的，然后赶到那里跟他们站在一起。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吧，可能也是这种想步入这个供水行业的，怎么说呢，是一种使命吧，一种责任感。其实当发现自己身边有这么多个榜样的时候，你的那种自豪感真的就会油然而生。 对。然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和我们的这个团总支的活动，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拜师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传承的好，然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集团已经有这个110年的历史。 对 啊，其实今天我才知道这个我们也是一家百年老店。 对， 所以说我们传承下来我们的工匠精神，我们是有历史的，而且现在我们还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我们一直在传承。 对， 然后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再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来。 对， 对， 好的，现在我们时间来到了9:50，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回来之后继续和王晶还有晶晶聊他们工作当中的一些事儿。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3，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然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宇通公司团总支书记刘晶晶，宇通公司测量项目部团支部书记王金，然后呢二位刚才已经跟我们聊了很多很多的他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故事，然后也给我们介绍了在他们的企业当中工匠精神是一些什么样的体现啊，还有比如说给我们介绍了像蒋师傅40年如一日啊，他工作当中的一些甚至让王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第一次就非常震撼的那些场景。然后现在啊，二位刚才跟我说有一些特别的话啊，想对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说一下，来，那我们把现在时间再交给二位。 那个大家好啊，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我们供水行业的一些典型的事例，一个典范。我相信呢，大家其实对这个供水行业也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 哎， 那我希望呢，这个接下来呢，这个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这个即将要步入这个工作岗位的，或者说这个还在面临一个这叫面试阶段的一个这个青年朋友们，多多加入我们这个行列。真的是这个责任重大，这个叫 使命光 荣。对，然后也希望那个大家加入的这个行业，为我们的这个首都供水事业能够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嗯， 谢谢晶晶。来，王金再来两句。 这个怎么说呢？一件事情做一次，它很平凡。如果这个平凡的事情，它每天都在做，坚持下去，就跟我们自来水集团一样，可能咱们做的事情很不起眼，也可能很一线，也可能会很累，也有点脏，那个就是干净这个方面，但是如果说咱们每天都坚持在做，把别人把那个这个管线漏损，还有说那个就是当成咱们自己家的事情来做，持之以恒，这个事情就不再平凡。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即将毕业的，或者说刚刚毕业正在实习或者面试阶段的有志青年们，优秀青年们，能够与我们并肩作战， 加入我们自来水的大家庭。 对， 在这儿呢，我其实要感谢一下，因为今天那个晶晶和王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了解了你们的工作，然后知道其实是有像晶晶还有王金一样的自来水人，然后在辛勤的工作着，然后才能够保障我们的供水还有用水的安全，因为这个水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也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谢谢主持人。 时间现在很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青年说，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么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然后同样在12点的时候，孔恩还会继续回到直播间，在游戏世界杯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球啊。喜欢孔恩的朋友们，大家12点的时候继续回来。接下来之后看那个什么吧，看职场有高招吧，啊，拜拜，一会儿见。 捷成推出百集叙事。